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江涛 Dear My Friend。 如果当初天空失去你的光芒。 第十四位，余丁蜜蜜蜂人生。第十三位，摩登兄弟刘宇宁烟火星辰。第十二位，吉克隽逸尽兴。第十一位，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 第十位，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第九位，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 第八位，李荣浩山川。 山川知道何处是我家。 第七位，吕爵安小邪心。 跟他怎可难平，只好专心做孩星。 第六位，满舒克吸引力。 摆脱不了的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 第五位，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第四位，李荣浩我们好好的。 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 第三位，张学友李信妮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一个人牵挂是牵挂。 第二位，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一。 有啊有啊，水灌进耳朵里。 本周冠军曲目梁静茹今天伴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周日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在时隔23个小时之后再次回到空中，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好，我们今天呢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北京和马来西亚方面的当地榜单。首先呢，我们带来北京方面中国榜的第16名，他也是我们全球榜上经常出现的歌手，这是来自于新加坡的音乐女声文慧茹的新歌，叫做《做你的太阳》。 Hey， 让我做你的太阳，天黑表示会天亮。 Hey， 让我做你的太阳，希望你得到希望。你心房那扇窗洒下一些阳光啊。习惯不张扬， 自己失望。当你觉得太悲伤，让我陪你疗伤。从今以后，你的心中藏什么？你不用开口，其实我都。 记得文慧茹的像 Mess It Up 怎样的我等等歌曲呢，都是我们全球榜上取得过很多成绩的作品，很多好成绩的作品呢，如今相隔两年，她的新专辑在年底开案，这首做你的太阳作为第一首亮相主打，在中国榜方面取得了第16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榜方面的空降冠军歌，这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胡珠夫人》的情感主题曲《一生一次心一动》，哪怕有情人生离死别，仍想要一生，能够有这样的真情惬意。我们来听来自于张靓颖的这首《一生一次心一动》。 心一动。

看英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Eason 在与两位音乐家跨界合作的 I Want 之后呢，我们全球榜接力上榜的是不期而遇的夏天，而中国榜方面呢，新鲜上榜的是为动画剧集英雄联盟双城之战所带来的中文主题曲孤勇者，首周排名第五位。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榜方面的第十二名，刘力扬的失眠通知单。刘力扬在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当中呢，都在做一些电子音乐方面的尝试，而从今年开始突然回归都市情歌的风格，如此大的转变，你更喜欢哪一个刘力扬呢？ 总是在一个人时说要释怀，可是我又在天亮以后期待，就像被搁置在某一片无名的海，给你的关怀总承载着无奈。起来，我早预感你会离开，你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掉了一拍，没成为例外，也不算太。起来，我早预感你会离开，你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掉了一拍，你成为例外，也不 幻想着浪迹江河，月落时这边是你，那边是我，曾以为世间寻常的承诺，想来最奢侈不过，墓碑下左边是你，右边是我， 手，若我路过你曾挚爱的山河，听过他的脉搏，那些落日长河勾引大漠和琥珀月色，只得赴汤蹈火，越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角落望而不得，我用一生化作光一抹，想你坠落。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中歌榜方面的第29名，何洁在月初发表的全新个人单曲《万家灯火》。寒夜中独行，那高楼林立间的万家灯火就像一盏盏灯塔，指引着回家的人们。大型纪录片《紫禁城》正在热播当中，每一集的主题曲呢也都是各有精彩。那中歌榜方面的第19名是第三集《远路》的主题曲，叫做《在惊涛骇浪里》。摇滚元素让歌曲呈现出了这个燃情满满的气场，表达了惊涛骇浪当中的探索精神。我们来听汪苏泷的这首《在惊涛骇浪里》。 从陆地到海洋，越过距离，从过去到未来，见过的风雨，生命在四季后又重回大地，苍穹之上变幻莫测的天气，可是我向往云和月的天际，像飞鸟翅膀应该在风里，穿行在惊涛骇浪里，才诞生勇气，落在故事最后一页的结局，也比不过一次终生难忘的旅行。可当起伏才装得下，精彩剧情留下独一无二独一无二传奇，一个传奇。

刻在狂风的浪边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营造一万亿归宿。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马来西亚方面的冠军歌李荣浩致敬经典港乐的纵横四海，无论是在我们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亦或者是东南亚，像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华语流行歌坛深受经典港乐的影响，而这首歌呢，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在新歌方面，五首上榜新歌都排在后半段，其中最好的成绩新歌上榜第13名，这是来自于谢霆锋的这首《对峙》，这是陈木胜导演的一座《怒火重案》的主题曲，片中谢霆锋饰演了一个反派一号，而男主角呢则是甄子丹。 恶的人下，如何辨认是敌是友？

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新歌上榜第14名 FAR 第九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钻石之心》，这也是 Lidia 作为 FAR 第二任主唱所参与的第二张专辑。蔡健雅今年的专辑 Depart 脱离了以往的情歌路线，而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气场和气质。最为明显的呢，就是在马来西亚方面的第15名成绩上榜的 Bluebirds， 这首歌呢结构是很明显的由简入奢，从清唱开始，然后加入了木吉他弦乐，最后的齐奏部分形成了类似史诗电影的感觉，非常的震撼。来听蔡健雅的这首 Bluebirds。 Blue 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Blue 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it'll be alright.清楚，我甩不掉心中那份绝望，该死的绝望，好想回到没有人的地方，在那地方彻底把它埋葬，望着天空那。请你还我自由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Oh, Blue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it'll be alright说给了无数承诺，煽情的烟火，厌倦谎言，厌倦人间是非，该死的是非，好想飞到最遥远的地方，在那地方万物都是闪亮，望着天空那儿，请你还我希望。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Oh, Bluebirds flying.

日出时让街灯安睡。第二位，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本周冠军曲目，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11:03:3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小时呢，我们从本期榜单的冠军歌听起，带来梁静茹深入人心的歌曲。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她今年的全新 EP《时光随想三日思》当中的主打歌，就是《今天半永久》。 我们听过了梁静茹的新歌《今生伴永久》，让我们回到她刚出道的时候。出道这件事情对于梁静茹来说真的是好事多磨。1999年呢，制作两年的首张个人专辑《一夜长大》发表，可是没过几天，台湾地区发生了921大地震，所有的宣传全部取消。这对于新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还好一年之后，2000年的时候，《勇气》专辑发表了，这首同名的主打歌也成了他的第一首街知巷闻的代表作。 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意，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人潮拥挤，我能看

谁会先鼓起勇气？如果我们能在一起，你的天使会比一切爱美丽，会更美丽，就像寒光的夜景。如果我们能在一起，唱一首歌会比一切 2008年，梁静茹推出了她的第二张精选集《今天情人节》，收录了5首新歌，包括刚刚的这首《如果能在一起》，以及《今天情人节》《满满的都是爱》《我决定》和《我们就到这儿》。2009年呢，梁静茹出道的10年，推出了她的10张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其中这首歌呢，带出了当年她在相信音乐的小师弟严爵。我们来听这首《没有如果》。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 天涯，连红尘何来陪伴？别回家呀，难孤单。秋风的滋味到心头，不再等是天照的光。走了多久？ 总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受了憔悴的人，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把他为了你的草履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中原抱着你哭。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的双眼又躲着错误，真爱来是你要怎么留得住。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2008年今天情人节演唱会当中一段长达8分多钟的精彩串烧，昨日情书曲组曲，这里面收录了江蕙的《无言花》、王菲的《红豆》、张惠妹的《记得》和张学友的《情书》。梁静茹的歌在过去20多年里不断带给人力量、勇气和感动，在最近这10年当中呢，她发片的频率明显降低，也让她的新歌格外的让人珍惜。在2019年专辑《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之后呢，时隔了2年，在今年9月份，梁静茹推出了全新的 EP《时光随想三日思》。除了本周空降冠军的主打歌《今天半永久》之外呢，下面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有着它标志情歌曲风的作品叫做《昨天一点爱》。从2000年到2021年，这个小时当中我们分享了21年的梁静茹。 任凭自己缅怀，时光仍然追赶，想要把回忆都停摆。